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4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气温天气低温天持续中，夜间体感非常寒凉，请大家注意保暖。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呢，在读书之前呢，先给大家说一段话哈。这段话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俄罗斯的一个作家，叫做奥斯托洛夫斯基说的：“光明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就是为我们带来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知识，那就是健身。那说到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告别野蛮运动》，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刘雨潭，一位是张丽，欢迎你们的到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刘雨潭老师本来听到这个名字哈，檀香的檀，檀木的檀，以为是一个女生啊，结果是一位男生。但是呢，雨潭老师，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之前在公号里见过您哈，或者跟您了解过。毕竟您是一个做雨潭那个叫雨潭运动、雨潭健身那个公号的一个叫博主哈。 是的，是的。 对，而且呢，帮助很多人告别了这个野蛮运动，告别了错误的运动哈，然后慢慢的这个学会了健康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是有福气了哈，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为大家带来的是到底什么样的运动是既有效率又减少时间哈，就让我们不费时不费力，然后呢也让我们同时达到了瘦身的效果，达到了健康的效果。 对， 好，那今天其实聊到这本书叫《告别野蛮运动》。说到野蛮运动这个词哈，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到底该怎么去理解野蛮运动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张丽老师先说。 好，是这样子啊，因为我是在医院工作，因为在医院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我在 ICU 工作，碰到了很多我的病人呢，有时候我会跟他们去交流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病人怎么会出现膝关节的问题，会出现股骨头的问题，我问他们平时都做一些什么样的 动 作，他可能给我讲解的更多的是，假如说有的病人是会去踢毽子，所以我就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踢毽子是一个很就是全民都在做的一个很多的一个运动，在公园里到处都可以见，尤其可能岁数比较大一点的人，那他怎么能会把膝关节会踢出了问题来了呢？所以呢，这个呢就引起了我们一个反思，所以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他的姿态出现了错误， 运动姿态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会出现了很多损伤。哎，对，介绍一下张丽老师哈，他是在同仁医院从事重症医学科工作有20多年，擅长耳医学和叫质真治疗哈，所以说他接触的病人很多，然后得到了很多经验哈，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咱们再问问雨潭老师哈。 我们在天坛呢会有一个我们管叫办公意识性的一个锻炼。那么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就是从天坛过来咨询或者来体验或者来感受我们这样一个运动方式和方法的这些人群呢，他们都是一个首先是这个年龄段人群是在40到60之间这样一个年龄段。那么他们也多多少少身体上也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疼痛，包括其实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呢，我们这里面有11个癌症患者。 同时呢，这里面还有有四个乳腺癌的患者。 嗯、 那么我们在既然他们带着疼痛锻炼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假如他们要有疼痛，那么再去运动的时候呢，肯定会受限，或者说是会影响到他们做很多动作。所以我们就是想的，哎，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不让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又能够轻松运动啊、 嗯、 又能实现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疼痛的缓解、 嗯、 那既然是运动的话，那我们在想因为我首先一直在搞运动，那么在疼痛这块的话呢，最开始我们从13年的时候并没有去想过这个疼痛我们该如何去治疗或者如何去改善， 嗯， 后来的话我们发现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做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有疼痛来去找到我们了，那我们又用我们的运动的话又解决不了他们方式、 嗯、 那么我们就通过进行一些学习进修这样的方式，然后呢能找到一些关于他们所出现的一些颈肩腰腿痛的一些疼痛的病理机制、 嗯、 我们去找到，同时呢也去帮助他们去改善了。 嗯，没错，就是这本书其实在我看来我看了一下哈，大概的内容，我觉得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追根溯源。 嗯、 我们都说因果关系哈，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两位老师是帮我们去挖掘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它内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我们日常的运动，或日常的坐姿站姿，或日常的很多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就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告诉你该怎么做就可以了、 嗯、 很多书现在市面上都是告诉你该怎么做啊，你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做，但其实因为你了解不到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原因和什么样的状况，包括我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之前的多少的生活习惯的积累导致的、嗯、所以你还是会以不好的这种方式来继续着这样的这个运动啊健身啊、 嗯、 或者你的这个生活习惯，那自然这种问题就不会消解。那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另外一个教练或者另外一本书告诉你该怎么做，你接着做其实没有用的，因为它真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其实是帮你去追根溯源，告诉你到底你的身体有了哪些问题，你应该怎么样做一种适合自己身体的运动哈。 对， 所以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呢，咱们就来讲讲几个案例哈。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的案例也非常多，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叫这个彩印哈、 嗯， 就像那个杂志的这种印刷，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下血本哈。这种书的图文并茂，而且呢，也是雨檀老师自己哈亲自示范了很多动作。那其实现在因为是一年的这个之始哈，一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 嗯， 很多朋友可能会对新的一年有很多的计划，你比如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除了工作学习生活计划之外，他一定会要有一个健身计划、 嗯、 因为觉得身体啊要越来越好才能够这个能够让你的精力更加充沛更加旺盛的工作哈。但其实呢说到了运动，其实很多朋友也会问一个问题，哎呀，到底是自己练看看书了解了解自己练呢，还是应该找一个私教、 嗯、 那到底我适合什么样的运动、 嗯、 那什么样的运动它能够不费时不费力呢？比如说你像我吧，我经常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健身房的人啊、 嗯、 所以因为对运动这一块不是特别感兴趣，那我就会觉得哎呀每次让我大汗淋漓就需要特别费时费力，就你会觉得很难受，运动起来很痛苦，然后呢经常不出汗，那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这一个小时运动就白运动了呢啊。然后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请两位老师来解答一下哈。首先说说这个器械运动，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做器械运动， 嗯 啊，我也搞不明白这个器械运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火的哈。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做简单的跑步机运动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达不到效果了，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器械运动，什么样的人又不适合器械运动呢？ 好的，我这边说一下，就是首先呢我们看到健身房里面呢，一是两种的一个设备，一个是跑步机啊椭圆机这种有氧设备，还有一些设备呢是一种比如说滑轮器械呀，或者说自由的杠铃啊，还杠铃呀，或者说是自由重量区域的方面的一些轻器械，或者说是一些自由有氧无氧器械。那么在我们先说一下有氧的，对于有氧器械来说呢，很多人认为就是包括我们也曾经在看到一些帖子里面会说到一些，比如说跑步机到底适合不适合。其实我们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在走步或者跑步在跑步机上的一个运动的方式方法上，跟这样的一个跑步机的它的一个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有关系，但是跟跑步机它自身的这样一个机械的这样一个设备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举个例子，跑步的时候呢，很多人习惯性的在跑步机上是一种平坡的去跑路哈，那么 跑步机它是首先是有一定的弹性的，那么每次走一步的时候呢，相当于跑步机向下是有一个下坡的感觉，所以呢这时候呢就需要的是大家在跑步过程当中的话呢，要或者是在走路过程当中需要稍微加一点坡度，比如说走步的时候呢，这个坡度有可能到3到5之间，那么跑步的时候用的会在1到2之间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平坡或者下坡的一种感觉，因为大家都清楚，那么比如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呀，或者说是经常习惯性下坡跑的时候，大家那个大腿前侧这块肌肉相对会比较紧，时间长了以后呢，膝关节这块的那种不听使唤呀，或者说比较酸这种感觉就特有了。那同样的，在跑步机上的话呢，稍微加一点坡度的话，就可以减少这样一个症状的出现。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里面还会出来一个有氧器械，是一个椭圆机。这个椭圆机的话，大家有没有去发现，在椭圆机这个一个踏板上的话，其实踏板很大，是不是？ 哦、对。 踏板的话，这个脚是放在踏板的前面好呢，还放在踏板的后面，这会儿我给大家去做一个。 哎，没错，李彤老师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到了我们的痛点哈，因为最近我就在做椭圆机，我发现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李彤老师，就是那个我们经常会发现啊，在椭圆机上，你的脚不知道应该是重心在前还是在后。你的前脚掌还是后脚掌要着力，而且很多的朋友发现一个问题啊，因为它那个幅度比较大哈，然后你这个整个腿的运动还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幅度大角度大，所以你会有一个问题，就你不知道是全脚掌着地呢还是半脚掌着地啊。 OK， 好，一般情况下当脚把脚放在一个踏板的前面的时候，大家会感觉的更多的是前脚掌用力的那个感觉更明显，那么等大家再去跑那个椭圆机上运动的时候，再感觉一下，当前脚掌去用力蹬的时候呢，是不是感觉到小腿肚子，就是小腿后侧这块肌肉是不是比较紧张一些？同时呢，也会感觉到大腿前侧的这块肌肉比较紧张。那么很多女性是说 ，OK， 好，我想是瘦腿。不想瘦腿，那么假如他要是习惯性的在用前脚掌这块蹬地的时候，那么小腿的肌肉和大腿前侧肌肉就在运动过程当中要经常去使用。那么我们有可能这个呢就要回到就是我们的书里面了，书里面的一些内容了，比如说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当中有一个骨盆的结构的姿态，我们会习惯性的当你的骨盆是习惯性的往前挺的状态下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站着可以感受一下，那种大腿前侧肌肉是紧的，小腿后侧肌肉是紧的，这个呢，那就是说你的骨盆的结构往前走了，哎，意味着就是肌肉呢是紧张的。那么生活当中的话，我们除了坐姿，还有就是站姿行走，那么常习惯性的骨盆往前挺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小腿肚子一直是紧张，大腿前侧肌肉一直紧张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它才是真正的造成腿粗的原因。 哦，是这样。 对，以及所以为什么就是建议大家就在椭圆机上再去做运动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要把这个脚放在踏板的后方，也就是说脚后跟要贴那个踏板那个后侧那个边上，后侧边上，然后呢再去蹬地的时候呢，感觉到是应该是全脚掌或者偏后一点点脚后跟那块发力感觉。这时候感觉 而不是前脚掌，因为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前脚掌是一个习惯性动作，因为它比较省时省力，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很累啊，很舒服。但其实这个是越练腿越粗。 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的话，其实这个我们人体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哪块肌肉更弱一些呢？其实是大腿后侧以及臀部的肌肉。 没错。 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下肢的一个肉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不要忽略了一个臀部臀型。很多女孩就说 ：“OK 啊，我要练臀，我要练臀，我要翘臀，练翘臀。” 蜜桃臀。 对对对，现在人很多人去说，其实臀部在生活当中的话呢，我们是非常臀部的肌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决定了就是说我们的腰啊，或决定我们的膝关节是否很好，这是很关键的。所以呢，但是我从我们的这样一个这本书的出发点的时候，我们不是单纯的去思考的是一个肌肉的问题，我们是看你的骨盆的结构，就是身体的骨架的结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它的一个受力的关系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肌肉到底哪块肌肉应该是更多收缩也好，还是我们把我们最弱的一些肌肉去补足，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比如说大家都在去说 team 一个团队这样的一个，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它是需要一个身体的一个聚合的力量，而不是一两块肌肉过度的使用。那我们再回来，那么在椭圆机上再去做运动的时候呢，当你去前脚掌这样使劲发力的时候，是不是小腿肚子这块肌肉和大腿前侧肌肉过度的使用？这样的话，是不是在我们的人体过程当中，本来是应该是大腿的所有的肌肉共同协作参与，而变成了一个小腿这块肌肉和大腿肌肉单独的一两块肌肉过度的使用？这样的话才会造成了腿粗、膝关节损伤的问题。 没错。所以呢，你看，如果雨田老师今天不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尤其女性朋友说的话，大家可能还会继续的千脚掌发力，然后发现，哎，你说我运动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管用呢？其实它最重要的作用是你要了解每一个运动到底你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做？刚刚这聊到的是这个椭圆仪哈，椭圆机。那其实大家也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跑步的问题。其实跑步你会发现，它这个运动呢，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哎呀，最好是能做器械不要跑步，因为它会伤膝盖。雨檀老师笑了啊，那看来这句话可能是有误区的，是吗？ 这个我特别愿意去说一句话，就是假如我们能够到90岁的时候，我们还能依然能跑一个马拉松是最好的，说明我们这时候的关节使用，就在这90年或者在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我的关节是使用正确的，所以呢，我才不会出现这样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损伤。那么，那张磊老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像之前所说的，就是说他在医院里面看到的更多的患者是出现类似于就是关节的损伤这种问题。那么在遇见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先想过，我导致这样的一个损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家没有这一个忽略的一个点。 对，张毅老师可以聊聊哈，在你的这个临床的这些病人啊，或者这些这个学生当中，有没有这些案例哈？膝盖损伤是因为什么？ 其实还是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哈。那个，因为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北京举办的一个叫“善行者”的活动，当时这个呢是50公里。当时我把这个问题想的比较简单了，我以为50公里就是在行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可能会爬山，但是我没有想到爬山可能会对损害会这么快哈。因为当时我们去在走到20-30公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无论速度啊，还是说自己的体能都是很好的。当我们爬山的时候呢，那个山的高度并不是很高，但是我还没有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已经是要终止了这个运动，因为觉得膝关节的外侧疼的已经不行了，而且当时觉得就是呼吸啊，还有这个心肺功能就明显的感觉是在一个下降。但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比赛，所以呢就还要坚持去完赛，所以在下山的过程当中呢，就只能是倒着下来了，就不能像正常的似的这样种前行的下去。后来下了山以后呢，那个羽坛教练就给我一直在调这个膝关节，然后调完了以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比赛呢，我还是能够坚持去完成。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很多的运动呢，不是说什么人都能够去参与的。在你没有准备好之前的时候呢，不要盲目的去做这项运动。包括跑步，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种剧烈的运动，一下子我们上来就要跑个半马，或者跑个10公里，或者是说跑个全马，这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呢，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可能你在跑前5公里或者10公里的时候，不会出现问题，但你在往后的时候，它蓄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你的姿态不正确的时候，马上疼痛损伤就会都来了。但是这个损伤并不是说你可能在跑这42公里的时候出现，可能是在你前头多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是说运动呢是肯定是要去参与的，但是前提一定是要在姿态正确的情况下，骨骼呀、肌构那个神经啊、细胞啊都是在对位的这个情况下，你再要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说要不要去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就在你初级运动的时候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教练他一定会给你引进入门。像我一开始学锻，就是我一开始做运动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也是很盲目啊。到了健身房以后，我也不是说太喜欢那些器械，那我可能开始就跳了个肚皮舞，哎，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后来慢慢的觉得肚皮舞的动作比较协调了，我也看人家跳到拉丁，我说我也去试试吧，我就试了一堂课。其实这一堂课才45分钟，但是2周的时间，我都这个膝盖都走路都很困难，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因为没有人老师去给你讲嘛，就盲目的去上这种课程了。后来就发现了，一定要有一个老师去教你，你应该做哪个动作，一步一步的来。我觉得这点上可能雨檀老师他更有发言权。 其实在跑步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类似看到了，比如很多人说出现的这个足踝的一些疼痛，足跟痛啊、足底痛啊，然后跟腱的问题，然后还有特别是膝关节，那么包括比如说膝关节的就是外侧、内侧、前侧这些疼痛的问题。其实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运动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比如说几十年，那个比如说很多人经常跑运动，还有很多人他不爱去运动的人，那么突然一上来去跑马拉松或者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先考虑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看到很多女孩们，很多女孩其实在跑步过程当中，她的我们看她先看的是形态啊，她的 大腿和小腿的结构的形态呢，就知道它的一个在生活当中它经常是怎么样去使用它的下肢的。 哦， 那么你再去这样去跑步的过程当中，那好，他用他的习惯来去跑步的话，这又不太合当。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就会造成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跑步本来是其实是可以瘦的，然后呢却可以锻炼整个身体，促进下肢的血循环呀。但是呢他有可能会越跑的时候腿反而会越来越粗，哎，他们就开始苦恼了。哎，我又没有去瘦下来，然后但是我的这种疼痛也会出现了。所以这个话的话，我们就应该要翻回来要去想到，哎，或者重新思考一下，那么到底应该要不要把这样的一个跑步的姿态去调整一下。那么比如说还有很多人是想我要就是比如说今年的北马有可能又是在九月份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或者十月份这样的一个跑步，那么他前期要去做一个准备，这个准备的话也是先从几公里开始，然后增加到10公里、30公里或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他们只是在跑，没有再去训练。 嗯， 后来就是大家认为是训练的话，应该是就去做下肢的这样一个力量，下肢力量。所以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去选择了一个在健身房里面去做这样一个器械的练，去做一个蹬腿的练习啊，或者是腿的下肢的训练。其实在我在这块给一些跑步的朋友们给了一些建议啊，就是说在跑步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肌肉再去参与的话呢，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习惯性的用大腿前侧肌肉去跑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经常一味的这样去做的话，带来的这种关节损伤的话肯定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假如要说是我们要去用到了，是第一我们是用到了腹部，就像我书里面我写到了，其实我们有一个点点的话，腹部的肌肉的收缩上就相当于可以把我们的臀部给它兜起来了。 哦， 哎，这种兜起来的话，是不是就会给关节间隙上会有一点点的一种就是压力会减小一些。那么比如说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节间隙就会有一些，那么同时也会对我们的足踝的压力会少一些。那么是不是腹部能够去习惯性用上了以后呢，在跑步过程当中的话呢，关节也会省力。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去说的，那么大家去要是能够去把臀部的肌肉去有意识去更多去练一些的话，和臀部下方，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坐着这个有一个骨头在支撑那个凳子的感觉， 对吧？ 是的， 在这个坐骨上，这个叫坐骨的下方有一些深层的肌肉，这些肌肉呢要动起来，而并不是让大家去更多的去做膝关节的这样一个屈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是围绕着骨盆这块的一个根儿，我们管叫大腿根儿的周围的肌肉。有一个很好的锻炼，哎，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在跑步过程当中，你真正启动得到了一些特别弱的肌肉，来帮助这样的一个大腿前侧肌肉的去节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度的使用，这样还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效果，有可能就在跑步这样持续的时间上和这样一个顺利的完赛，以及能够对关节的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听完这个雨桐老师和张毅老师的这个讲解哈，我相信朋友们可能对于跑步这件事儿有了更深的认识哈，或者更正确的认识。大家不是一味的去野蛮的跑步了哈，更加注重到科学的来跑步，就像科学配比似的哈。我们营养要科学配比，我们的健身也是需要科学配比的。那其实在这本书的第三章，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前两章的内容哈，就是把你的这个运动理念哈重新刷新了一下，升级了一下哈。接下来我们要讲讲第三章，第三章讲的是寻找丢失的功能，就是精准运动结构顺位。这几句话可能说的比较专业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呀，第三章讲的重要的内容就是说你该如何做啊，做这件事儿呢，其实对我们每一个朋友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又是经常会被我们忽略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我们经常做这个广播体操，然后就要健身嘛，然后呢要老师跟我们说做的时候要端正坐姿是吧，然后呢听课的时候一定要笔直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颈椎哈是吧。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到了工作当中，尤其每天你面对电脑，你可能坐办公室，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呀，我经常腰不起来活动活动，觉得特别的酸，我经常腿就是觉得好像莫名的疼痛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疼得很厉害，其实这就跟坐姿有关系啊。包括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始这个节目之前啊，跟雨桐老师聊到一个问题，女生的蝴蝶袖哈，就是为什么她的那个肩膀，还有包括那个上胳膊哈，那叫什么上臂会那么的粗壮啊？这是为什么？今天这一章当中就会讲到。我们先说说这个坐哈，什么叫做正确的坐姿，张丽老师？ 坐姿哈，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人会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过，其实在我们的父辈 或者更老的那一代人哈，他们那时候的凳子呢，不像我们现在这种凳子，我们这种凳子现在看来是很舒适的，而且也很美观， 对。 但是其实坐起来它过多呢，是由于这个椅子的功能而导致我们人体的功能丧失掉了，它是来一个辅助的，但是它现在倒反而起了一个主导的作用。 就像我们说，人工智能来了之后，人的大脑还有用吗？一个道理哈。 所以呢，举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坐着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他，他如果要说这个有椅背的情况下，他靠在椅背的情况下，他常规就会翘一个二郎腿。把这个腿翘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他首先骨盆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膝关节是不是出现问题，那他的那个脊柱侧弯会不会有，颈椎会不会有，包括他足踝的压力。其实他一个简单的动作，可能就会引起他身体的很多的疾病的出现。但是呢，这个动作呢，倒反而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感觉到很舒服。看似舒服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大家坐一会儿就要马上起来活动活动？是因为你的关节和你的姿势已经不正确了，所以呢，你已经不能够顺应你原来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了。但当你久而久之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改变是很难的。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坐姿呢？假如说我们的凳子，首先呢要和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凳子，一定要考虑它的高度。我们在坐的时候啊，我们的小腿和大腿之间要能够形成一个90度的一个角，最好呢是我们的这个两腿分开和胯同宽，而不是说把在脚底下像形成一个打一个结，或者是说像翘一个腿这样子四平八稳的坐好。那么我们在上身坐的时候呢，一定要让我们的胯骨这一块啊也形成一个就是夹角和上半身，这样它的重力呢就冲下了，等于你的整个说白了你的核心就能够控制住了。所以呢，就是说你的在坐姿上呢，如果你不正确的话，你还会引起你的很多的疾病。所以这本书呢，其实告别野蛮运动呢，我们也是写给两类人。一类人呢是完完全全去做运动的人，就是说一定你要在姿态正确的情况下去做你喜欢的运动。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说可能是你平时不去做运动，但是你的姿态是每天离不开你的生活的。 对， 所以你姿态，我们运动可能每天会一个小时，最多会可能是两三个小时，时间不会更长。但是我们的姿态是一天24小时，包括你的睡眠都是在一个正确的姿态下来完成。虽然你不可控，但是它是一个习惯。当你习惯养成了以后呢，你可能很多疾病自然而然的你就没有了。如果假如说我们像我前一段时间接触的一个老师，他一样，他原来就椎间盘突出特别厉害，后来通过我们的手法给他治疗以后，他就是这个症状是缓解了，但是呢他过一段时间他又发作了。后来我们就跟他讲，因为他工作比较忙，我们说您一定要注意您的姿态，从现在开始您应该怎么去做，就把我刚才这些坐姿的这些东西我都给他讲了。然后他就自己强行把这个椅子的靠背儿去掉了，那等于就是说他没有靠的这种机会了。那他平时坐的时候，他只能是坐直了。假如说一些伏案写一些东西什么的哈，然后最后呢，他就是这个腰，因为他没有过多的是往后去，其实我们的专业术语啊，就是说你没有再使劲往后靠，让你的骨盆有所改变。那可能他自己就讲，他说我这段时间我都觉得挺奇怪的，真的没有再出现这个腰椎的疼痛，就没有出现腰痛。其实还是说，并不一定，就是说当你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步要考虑我要用什么药，我要去用到医院去怎么看。那你可以试图着先改变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姿态，改变以后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症状的缓解。其实无论是你到医院去看病也好，包括找一些老师去帮你调理，其实它去除掉的只能是你的一个症状，而不能改变你的本质。所以呢，要想改变你的本质的时候，一定要从你自身来做起。所以姿态呢是我们第一步。 对，而且就是不是越舒服越好的。你当然，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理念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跟他们想当中不大一样。你比如说哈，我们经常会去买一些某宝上买一些就是坐姿非常有帮助的，或者对你的这个坐办公室非常舒服 的 一些， 对， 靠垫啊，包括一些还有座椅垫是吧？ 对， 我就会买一些。然后他说什么因为你长期这样做会对你的臀部有影响，会对你的这个腰椎有影响。我觉得就特别好哈。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时间长了它未必是起到那个作用哈。 就像我说的，就是说当你习惯性的去往后靠的时候呢，那么你肯定会有一些肌肉它不会发力了。 对， 那么这些肌肉它不会发力的话，它比如说它自身的一个功能就会下降了一些的话，那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些功能下降这些肌肉呢，它有可能就是还会出现一些萎缩。那么对这个身体产生这样一个支撑的作用上就会少了一些。有可能就会出现就是大家所经常会出现的这些腰酸背痛这样的问题。那么往往会担任会觉得就是我不这样做的话到底该怎么去做。其实像张丽老师的话这样去说的话，其实我们要不仅仅是要建立起来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而且就是我们在因为大多数人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经常习惯性的是站姿或者说是 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八小时，或者说更多时间都是在躺着。但是其实我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大家就在你的工作状态下和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呢，都重新建立起来这样一个该就是如何去正确的站，如何去正确的坐，如何去正确的去行走，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还有一种跑步。那么对于坐姿这块呢，我可以再做一个补充啊，也就是我们的书里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腹部这块呢，其实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任何情况、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动作当中，都是需要去参与的。比如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此时我们要想让这个腹部这块呢，应该要形成一个向外周的这一堵墙。 嗯、 怎么去说呢？比如我们生活当中的话，你要身体要向后。 嗯。 向后靠沙发，那么我们的腹部这块呢就形成一个窝、 嗯、 那么往往很多人就是回家自己可以看自己的肚子这块是否有一个褶纹，这个褶纹的话就是长期窝的状态下的时候，腹部的这个皮肤上这样窝成一个纹的、 嗯、 窝成一个纹，那么它属于一种长期的腹部肌肉的力量不足的、 嗯、 或者是长期不使用这块的。我们也会找到一些规律啊，比如说像一些就是我们在接触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给他们去做调理的时候，我们发现哎，他们的这个胸口这块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尖儿，这个凸起的尖儿呢，我按道理这个就是专业的话应该叫箭突这个尖儿、 嗯。 那么在生活当中的话呢，这个尖儿它不应该是往上翘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糖尿病患者这个尖儿是往上翘的，而且肋骨这块是往外扩张的。 哦嗯、 我会发现，哎，当他们习惯性的去往后靠，或者是老窝着这个沙发里头这样状态下的时候，这个 会更严重。 对，这个外扩的感觉会更明显一些， 哦、 这个尖儿更明显一些。那么我们可以再往下延伸一点的话，其实当你这样去窝的这种状态下的时候呢，那么就说白了是我们的胸口前面这块，就是我们的肋骨这块肋弓这个地方的下方， 嗯、 它是。左边是胃嘛，右边是肝，那么它的这个胃和肝的正后方呢，它就是什么胰腺的问题、 嗯、 那么当我们老长时间这样窝这种状态下的时候呢，我们的胰腺它也被前面的东西或前面的物体呢去往后顶着，然后后面只剩下什么，剩下胸椎了，长期往话这样状态下的话，它的胰腺的功能，或者就是说白了什么，胰腺它长期都是一种挤压状态，那么它功能肯定是不足的，那么它自身这样的一个出现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带来的这样一个身体的整个胰岛素这样分泌的问题上也会出现，所以大家要是不要忽略了一个错误的坐姿会对内脏的器官的影响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大家就是说再去建立起来一个正确的姿态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做好了以后，让腹部这块肌肉能够去收缩到，腹部肌肉收缩了以后呢，大家会摸一下你的腰部，当你腰部去往两侧一顶出来的时候呢，你的腰腹这块的肌肉就相当于什么一个，成了一个外周的一堵墙。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胸廓呢就不会习惯性的弯下去了。那么这种含胸驼背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也会得到一些改善。而且呢，在这样状态下的话，我们的内脏器官上形态的变化上也不会出现一个过大的影响。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 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那其实刚刚两位老师都特别给我们分享到了哈，什么叫做正确的运动方式，包括到底该怎么样的站，怎么样的坐哈，这样才对我们的整个的膝关节也好，整个的关节有一定的这个帮助。那其实刚刚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从来没有运动过的人，或者运动非常少的人，想要去开始运动，我们首先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好的呢？有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呢？来，张丽老师。 其实这个春夏秋冬吧，我觉得现在很多运动它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借鉴了。假如说像游泳吧，或者打羽毛球，这是夏天都可以，冬就一年四季是都可以完成的。假如说像户外的锻炼，像跑步啊、走路啊，我觉得只要是你冬季的时候，因为其他三季还好嘛，冬季的时候主要注意一个保暖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而且要做好前提，就是一个热身，别就是一想开始走路了或者跑步了，我直接穿上衣服出门就去做了，这个对人体还是有一定损害。一定要在走路和跑步之前，尤其是跑步之前，要做好一个热身。跑步呢，就是说要根据一个速度，根据一个距离，最好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一般你可能热身在家已经做好了，你出门就开始跑了，跑到家楼下的时候，或者说跑到附近的时候，就直接回家了。这个距离正好是，假如说我要跑5公里或者10公里，因为我也曾经试过，有时候我可能跑5公里吧，我可能跑到离家还有几百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温度就急剧了，因为跑的时候可能是很热的。你身体上也出汗了，但是当这个温度很低的情况下的时候，一下这个寒风来了以后，就会感觉到浑身的都发冷，这个时候可能就容易生病了。所以呢，最好距离好这个，算好这个距离，大概其跑多远，直接回家就可以。我觉得运动呢，就是说，像冬季呢，假如游泳啊，这些可能是一些反季节的，包括滑冰，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像夏天的时候呢，假如接触冰场，也是对我们的呼吸道啊，包括对我们的一些免疫力啊，都是有一个提高。像冬天游泳，这都属于反季的一些运动，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太明显的界限之分。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春夏秋冬之分，一定要适合自己的运动是最重要的。 对， 雨田老师哈，咱们再来聊聊，就是刚刚其实我们讲到了前三章是帮助大家来刷新哈，和梳理，就是到底什么是适合我们的运动哈。第四章其实也讲到了叫做科学锻炼避免损伤哈，这里面有几个误区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雨田老师。 好。我们在第四章里面呢，主要是针对于大家的一个是行走，然后呢一个是跑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应该是在比如说身体的一些肩膀啊，或者说是腹部还有臀部臀腿这块肌肉该怎么去运动，这块我们在这块会写的相对会详细一些。我们先说走步这块，走步这块的话呢，我们还有就是大家经常去说的话，就是那个每天日行1万步嘛，至少1万步这块，其实我们这个动作的结构方式方法不得当的话，有可能走经常去走5000步的话，这都有可能对膝关节会造成一定的损伤的。 没错，你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微信运动的那个朋友圈，叫微信运动置顶。就比如说你今天跑的走的步数最多，你就置顶了，好多人就给你点赞啊，计步功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看我今天走了10000步，我一定是今天非常健康的运动哈。但其实可能这个运动，如果你不适度，或者说如果你这个运动的姿势啊，不正确哈，可能是越来越不好的，是吗？ 对，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人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先从脚上这块先说一下，哎，是不是很多男士们你看到很多脚是歪八的那种，我们管叫那种大爷走路，是吧？肚子也往前挺，咣咣咣就往前走。这样的人群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有规律的是，这种人群的话，更多出现的是一种足踝的，就是他那个足踝，我们管叫专业术语，可能有一个往内旋，或者说是这个 就说你足弓塌了，哎，这个足弓为什么就塌了呢？就是我们脚当脚外八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足踝悬下去了以后呢，我们足弓是有弹性的嘛，但是呢，当你习惯脚外八，然后呢肚子再往前挺的时候呢，你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的重量全都压在了大腿的前侧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呢，我们足踝就长期一直受压的这种状态。那么足弓这块长期受压这种状态下，再走时间长了以后呢，足弓这块它自己想有自身的这种弹性的时候呢，那么它是需要骨骼之间的构架起来的。那么长期这样压状态下的话，骨骼又不能够很好的去被它去重新的恢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呢，足弓塌了。为什么人老了那个就是那个脚会长了？其实就这个道理，就是你的骨盆这块的位置不对，或者走生活当中的站立啊、行走这样方式不对的话呢，就会造成这样一个足弓会慢慢的会被压塌了。 哦， 所以呢，就是大家要想，哎，那么足弓没有足弓的话，出现的问题是从下到上的骨骼结构都是歪的，膝关节也好啊，腰也好啊，包括带来的内脏器官啊、颈椎的问题都会有影响。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忽略了，就是说，看似生活当中一种。就先天的这种行为能力，这种行走的话，也是讲也有科学依据的。那么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写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行走方式方法上的话，我们是一种全，就是我们管叫全身的，从头到脚这块我们该如何去姿态上，或者说是我们行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结构位置上应该怎么样去做，然后以及我们去，因为这块讲的会稍微有点深了啊。我们在其他的一些书籍，包括国内外的这样一些书籍当中的话，更多的是围绕的是一指我们管叫下肢的一个步态的这样一个角度，或者说下肢的这块该怎么去做运动的，那么或者怎么去行走的。那么我们这本书呢，会更多的是从一个全身如何去上半身，我们看到很多人没有去想过，在走路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个身体呢是像一堵墙是往前走路的，但是我们这本书里面呢，我们身体要一定要有一个上半身有一个旋转的，这种旋转的话才不会让我们走多了以后腿会变成 O 型腿。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老人们，大家应该会看到就是7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人们，他们的那个腿的形态，哎，我以前他告诉我，我年轻的时候腿很直的，为什么到老了以后就变成 O 型腿了？而且膝关节疼痛也特别限制他们这样的一些活动，限制他们去远距离行走。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当你去习惯性的没有去完成一些上肢的一些旋转的时候，就会造成你的下肢，我们管叫代偿，比如说你的必须要下肢形成一个弯弯扭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行走，所以走多了以后呢，反而会造成了一个骨骼结构的形态的变化，以及造成了一个关节的一个磨损，并且呢，形态上的话，到老了以后呢，出现这样的一个 O 型腿。我们既然就是聊到 O 型腿的话，我可以再稍微多加一句啊，O 型腿这块的话呢，也有一部分是跟大家是长期久坐着。我们可以稍微可以拿老人来举一个例子，老人在退休以后呢，有可能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坐着的时间会相对比较长一些，那么他的这个膝关节的后外侧啊，就是我们就有可能就说的摸到会。大家要是可以摸一下自己的那个膝关节后外侧，正好有一根筋儿。这根筋儿的话呢，当你的脚呢是往外八撇的时候，这根筋儿会变硬的。 哦， 哎，那么脚外八的时候呢，这根筋儿变硬的。那么坐的时候呢，我们的脚呢有可能也还是这样的一个长期这样的一个屈曲这种状态，或者说那个膝关节作用屈曲状态。时间长了以后呢，这根筋儿呢，我们管叫大腿后侧的这块肌肉呢，它慢慢的会缩短。缩短，我们管叫筋短了嘛，筋短了。那么在这样筋短了以后呢，就会限制了这个膝关节是否能够伸直的问题了。那么当我们长时间久坐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膝关节伸直就比较困难。在久而久之的话呢，这块肌肉的萎缩也好，这块真正的把这个膝关节不能弯曲了以后，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就会很容易形成一个往外翻或者往外撇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再时间形态的变化，就真的是慢慢变成一种 O 型腿。所以大家就是说，这种脚外八的这种形态结构也好，习惯也好，或者说是经常长期久坐也好，那么我们身体带来的后面的影响的话，是大家没有去想过的。 嗯，没错。哎呀，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今天的这个节目做的太有知识含量了哈，太有含金量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健身也好，坐姿习惯也好，都是通过今天雨檀老师和张丽老师的这个讲解，我们更加的去清晰的了解到自己的问题了。那其实这一章当中还讲到了上楼梯的技巧，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上楼梯可能是现在坐电梯很少有上楼梯的这个朋友了，但是呢，确实有一些朋友为了锻炼身体也会爬楼梯哈。那这个爬楼梯也是有技巧的哈。 对对，其实在这个爬楼梯过程当中，更多的我想说的是一种， 我们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同仁医院接触同仁医院大夫比较多一些啊，就是有一位老师呢。他在跟我去描述，就是说这个膝关节疼痛，他上不了楼梯。那么，我们在帮着他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是，他在上楼梯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膝关节往前送出去了。比如说，他踩下去的时候呢，膝关节是先移动了，然后再把身体往前走。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膝关节首先要过大的受力。那么再去上了的时候呢，由于他的骨盆还是歪的，所以呢造成他的膝关节呢不仅是往前移，还是往内扣了一些，这样的话他肯定是疼痛的。那么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习惯啊。那么我们再去指导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是第一呢，先在上楼梯的时候呢，身体呢一定有这样一个前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姿态。然后第二点呢，是用的是臀部的肌肉较上劲儿。那特别是我们所说，就是你在上楼梯的时候呢，身体前倾，臀部往后移，那么来去限制了膝关节往前走。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书里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叫外转的这样一个力的话呢，就可以让这个膝关节能够更牢牢的去。让他去不往前不往内扣，这样的话呢再去蹬地那一刹那的时候是同样是用的是什么，是脚后跟或者说是我们的前脚掌当中的偏后的这样一个发力，而不是用前脚掌。只要用前脚掌一发力，一上楼梯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的问题就会有了。其实在我们这块可以稍微加一句啊，就是说有些人出现这样一个膝关节疼痛的时候呢，他们会认为就是说 OK， 现在流传的一个叫靠墙静蹲的这样一个训练的方式，他们很多人也是作为一个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康复膝关节的运动处方。在这里面呢，我们在书里面会解释的会比较多，比较清晰的告诉大家，这个训练方式和方法上并不一定是很好的对就是说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康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处方。我们在这儿说的很详细，就是说当我们去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呢，我们是从物理的这样一个受力关系来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向后靠墙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呢一定会给你就是墙面一定给你一个身体的反作用力，让作用到你的那个让身体往前移，那么膝关节就会往前走。那么你双脚又踩地面，地面又给身体一个反作用力，正好是来限制了你的这样一个膝关节往前移的这样一个力，然后来达到了一个大腿前侧这块肌肉使劲绷住的一个状态。绷住这种状态下的时候呢，这是关键。那么当你去大腿前侧肌肉特别特别使劲用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说过，大腿的这块的肌肉它是在膝关节下方有一个固定点，然后上方在骨盆上，那么两个力共同一较劲儿的时候呢，它是其实是对我们的髌骨的压力是反而是加大了。那么髌骨呢，它是一个相对大腿骨来说，它是一个软骨头。那么软骨头在硬骨头上这样的一个使劲的一个压力，再加上看似是这样一个静态的状态，其实呢我们会有一个微微的一个运动，微微的行动动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髌骨软骨头在硬骨头上形成一个用力的摩擦磨损，时间长了以后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髌骨软化和退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说到髌骨软化退化的话，这个它不属于年龄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膝关节正确的使用的问题。所以呢，有可能20多岁的年轻小伙这个髌骨软化退化都是存在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下的话，就是大家再去行走啊，或者说是上楼梯过程当中，我们只要看到了你的膝关节往前移了，大腿前侧肌肉非常使劲了，那么对这个膝关节压力就会变得特别大。所以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们是应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臀腹后侧的臀部的和大腿后侧的这块肌肉共同收缩下，一种合力下去完成，来去才能够更好的去对膝关节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正确的使用。 其实刚刚雨涵老师和张毅老师讲了很多非常详细的这些知识哈，最后我们剩一点时间再聊一个话题，就是讲到了跑步前的训练。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哈，我们经常会对运动前的这个热身训练和运动后的这个恢复训练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我也会经常有，比如说我在上跑步机之前，我就会在想我要做什么样的运动能够让他 拉伸 或者什么。但是你知道很多朋友的拉伸是并不正确的拉伸方式，它反而会起到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哈。所以在这儿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哈，如果我们在跑步前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训练是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保护自己的膝盖也好啊，然后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 OK，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在去跑步前的做的一个活动、那么我做的拉伸相对会少一些，但是我需要去把我的足踝这块要活动开、足踝活动开的时候，它会分为一个被动活动和主动活动。 足踝活动开哈， 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脚腕那个地方。 对，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这是脚足踝这块，它有50多个关节、那么这些每个细小关节在生活当中的话，它其实是你不经常去感知它或者用到它的时候，这些是比较紧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足踝去活动开、活动开。那么很多人其实认识就是说我去绕足踝就行了嘛，其实、这个活动关节这块呢、还是有很多技巧的、我在书里面去写出来了，就是我们先说被动活动啊、被动活动的话就是肯定是用自己、就是你可以用让别人去给你去帮你去揉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去来揉、一般情况我们选择自己揉。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去把这个我们管叫，当你压力压到那个你的足踝上的时候，压的是跟骨上， 对， 和你的小腿骨和这个跟骨之间有一个骨头叫距骨。那么我们如何去把这几个骨头之间的关系，这个关节间隙这块去活动开， 做一个热身，而不是一上来特别猛的运动， 对， 可能会伤害他们。 那么我们再去用自己的手，双手呢，我们在书里面写的很详细，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给它去轻微的活动。大家看似就是不一定不要去想的是动是幅度很大的，越幅度大的话，它其实动的不是这些。这些该要锻炼的这样的一个骨头，而是一些其他地方的。所以呢会写的很详细的，就是你大家去有一个轻微的动，你能感知到里面这个关节在轻微的动起来以后呢，这样的话就活动开了，里面就是你感觉到是足踝这块的血液循环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就是前足，因为我们都是从大家的一种习惯下是你的外八脚呀或者骨盆肚子往前挺的，那么你的足弓长期里边被压状态下、那么我们这块呢就是我们的足踝这块呢它是整个脚它是有一个前足，就是我们前脚掌、前脚掌这块它因为它长时间被压着，所以呢它这块也是比较紧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被动的方式把这个足踝前脚掌这块去揉开，或者说去让它这个关节去稍微的松动一些，这样的话呢下肢整个的这个脚的那个灵活度就会很好的话呢，它对上面这样一个支撑的一个力也会非常好，这是一个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拉伸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技巧，就是我们不是在这里面我们要稍微去说一下，就是说大家很多人去拉伸呢认为是要把膝关节周围这块的肌肉要拉开，其实从我们的出发点来说，我们更希望大家是把骨盆，就是说大腿骨和这个就是这个骨盆之间的连接处的这个周围的这块的一些肌肉，要把这个地方要拉伸开。这样的话 就是再重复一遍，还是大腿骨跟骨盆之间的肌肉要拉伸开。明白了。 比如说 就是关节的肌肉是每次拉伸当中最重要的。 对，其实膝关节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它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关节。那么它只是在于一种屈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再去做的时候呢，髋关节这块就是骨盆这块呢，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关节。那么这块的周围的肌肉要它有一个更大的活跃度或者激活它们的话，在运动的时候才能充分的把这个骨盆这样的一个活动度才能做得很大的话，在跑步的从步幅也好啊，从那个这个肌肉的控制也好，或者对这个膝关节向下的这个作用力也好，都体现出来的非常好。假如只是单一的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样去拉伸开的时候呢，它不足以能够让激活或者说能够练到了一个骨盆下方或骨盆周围的这块肌肉，这样在跑步过程当中的话，真正用到的是骨盆周围的肌肉，而是不是膝关节这块周围的一些局部的肌肉，所以这是让大家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所以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所理解的这种压腿啊这种的，我们不太建议让大家把膝关节完全绷直的状态下去压腿，不管是正压腿还是侧压腿，还有就是一些这种拉伸，还有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做到是一个是把膝关节完全绷直了，还有一个是把膝关节窝得特别特别的紧，这种的话呢过紧和过直的话都不是很好，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周围的膝关节周围压力反而过大了，所以这就是我不大家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 哎呀，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我觉得听完之后确实我觉得开始想要运动了，因为本身我刚刚也说到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但我发现其实原来在运动当中有那么多的误区哈。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突然很有信心对于运动，我觉得我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同时非常好的帮助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哈，应该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最后了还有2分钟的时间哈，我呼吁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本书，叫做告别野蛮运动哈。两位老师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吧哈。在新年作为一个祝福哈，来。 我希望呢，就是说在2018年吧，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要关注我们的青少年，要关注我们的老人，让他们远离疾病，远离痛苦，远离医院。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无论是你运动还是不运动，首先要反映的第一个就是说姿态，姿态正确了以后呢，一定你会健康。 嗯，好，玉檀老师。 我这边的话就是更希望就是就一些因为我们接触的跑步人群比较多一些，我希望一些跑步的一些朋友们，就是在去运动的时候呢，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再去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啊，或者说用选择一个运动的强度。然后呢，第二点就是用科学的运动方式和方法上，重新的去认知和感知。跑步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就是行走的时候呢，也更需要的是用一种正确的姿态，正确的一种锻炼的方式，科学运动才是最好的。 嗯，所以大家如果想关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运动方面的知识，可以来关注这本告别野蛮运动，同时呢也可以关注雨檀老师的公众微信号，叫做雨檀健康啊，雨檀健康。这本书呢，总而言之，它是一本会说话的运动姿态解码书，而且它里面有121个视频，能够寻找到人体丢失的功能。而且我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本书，能够真正开启你的科学运动之门哈，一定要科学运动，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甚至一些坐姿，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健康。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我们都要注意。如果你在车上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哈，坐姿也很重要哈，不是说只有我们在办公室里坐姿才最重要。那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然后迎接2018年。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谢谢。 好，感谢主持人，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